第207集，里应外合二。 次日一早，和亲王就带着王先生同他的好友往皇宫而去。和亲王今日的神色冷峻，不发一言。王先生瞧着他的面色，小心翼翼问道： 王爷，您脸色怎得如此难看？莫非是身体不适？ 我只是在担忧圣上。 好。 想到了他对皇帝的心思，王先生的面色不由淡了下来。他坐直应了一声之后，便不再多问。到了皇宫之后，宫侍上前领路，一路朝着圣上所在的寝宫走去。王先生身边跟着的好友乃是一个中年男子，这男子身材矮小，双眼细长，相貌与衣着皆是普普通通。大恒的律法明令禁止巫蛊验圣之术，即便这会儿怀疑圣上是被巫蛊之术给掩着了，也没人敢大张旗鼓地招人入宫来驱邪除秽。一行人走到殿前，就瞧见圣上寝宫门前已经聚集起了文武百官。这些百官要么面色焦急，要么神情沉沉，他们跟在高官身后，就是想要问清楚圣上如今情况，亲眼看一看圣上为何会无故昏迷至今。和亲王带着两人在百官面前从侧边走进了宫殿，王先生忽地回头，与百官之中的几人隐晦地交换了一个视线。寝宫之中焚香沉沉，宫殿之中三步一人，侍卫们全副武装，将此处守卫的蚊子也飞不进来一只。宫人同侍卫们的脸上神情严肃，气氛压抑得厉害，行走之间竟除了自己的呼吸听不到其他的声音。王先生不敢乱看，规规矩矩地随着和亲王到了内室。宫中的太监大总管迎了上来，先给和亲王行了礼。 王爷，这就是您带来的两个人了？ 就是他们。 王先生觉得和亲王语气不对，他正要抬头朝和亲王看去，又有侍卫上前搜身，中年男子紧张地交出一卷放在布袋中的长针。 官爷，这些东西等会儿就用。 侍卫们将长针一一仔细查探过，点头。 放于我等手中，你若要用，我等再交与你。 是是是。 待搜查完他们之后，田福生便带着他们前去内殿，语气中的疲惫和焦躁掩盖不住。 圣上已经昏迷大半个月，太医院的众位御医什么办法都用过了，可还是无可奈何。 王先生将他的话默默听在心中，也跟着叹了口气。 唉，正是因为如此，我等平民百姓也跟着担忧。本来未曾想到巫蛊之术，但若是圣上连续数十日还昏迷不醒，这不是巫蛊之术又能是什么呢？小人也就大着胆子，不管对错，去恳请王爷将小人这浅薄的想法传到宫中来了。 我说是你们觉得不对了，我也觉得不对，可宫中规矩森严，有些话不能乱说，有些事儿不能乱做，即便咱们再着急也不能去碰这些个东西。 那小人…… 和亲王在一旁素颜脸容，他的目光直直看向远方，长久颓废于污泥之中的将军终于显出了几分征战沙场时的坚毅神色。 我担着。 王先生哑然。 这是小的同和亲王您一同允了的事儿，自然是小的和您一起担着。 原来是他们私下里做出的决定，那些大臣们想必还不知道，这就更好了。 终于他们步入了内殿，远远就看见龙床上躺着一个瘦弱的人。王先生不敢多看，他身边的中年男子倒是被田福生请了上去，看看圣上这模样是否是被人掩着了的缘故。中年男人正了正头上的发带， 又整了整袖口，才谨慎地来到了龙床边上。周围的侍卫们紧盯着他不放，王先生也屏气凝神。中年男子拱手道： 小人要看一看圣上的双眼。 薛远站在一旁，满脸的胡子拉碴，他死死盯着这个人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沙哑道： 看吧。 中年男子只以为他是个高官，不敢拖延，伸手就朝着圣上眼皮上摸去。他的两指之间加了枚银光闪闪的细针，这细针直对准头上的死穴位置，一旦插入，大恒皇帝必死无疑，他们的大业将成了。殿外百官对峙，剑拔弩张。太尉王立清王大人抚了抚花白的胡子，冷哼一声： 哼，赵大人，我说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圣上如今昏迷不醒，自应该有人代其维持监国，使万民心中安稳，这难道是错的吗？ 枢密使赵大人面无神情，冷应道： 敢问王大人心中所想监国之人为谁？ 百官静默，唯独竖起耳朵，不肯放过一句。王太尉年龄已大，又高居二品，他本不应该出这个头，但前些日子有人找上了他，同他说了一番似是而非的话，王太尉那时毫不留情将人驱赶出了府。等人走后，心中却不断回想此人说的话。王太尉已不再年轻了，他既怕死，又怕晚节不保。当年圣上反腐，他正是因为自己的这两怕，才慌张地将半辈子所贪污的钱财东贴西补地还了回去。圣上放了他一马，他心中庆幸，但被提醒后才知他庆幸得早了。 以当今皇帝这个脾性，他真的会放过我们这些大蛀虫吗？ 王太尉想了许久，甚至想到了先前二女婿被查贪污一事。他的二女婿正是前任的太傅卿，被降职之后前来同他哭诉，那时王太尉还痛斥了他一顿，现在想想，王太尉只觉得浑身寒意升起，觉得这是圣上要对付他的苗头了。 那些鸡蛋和其他宫中所需物品，我不过沿着之前的账本一一记过，这怎么圣上就非要查我呢？岳父，圣上就因为一个鸡蛋就来查我？ 是啊，为什么非要查我的女婿呢？这不就是要来对付我了吗？ 王太尉浑身一抖，一夜过去，他就咬咬牙答应上了王先生的船。 要保命，就要保住这一辈子的好名声，那就必须要把顾脸拉下去。 在群臣面前，王大人直言不讳： 圣上未有子嗣，却有一亲兄弟，正是先帝的长子和亲王。如今圣上病重不起，和亲王不代为监国，谁又能来监国呢？ 不少人暗暗颔首赞同，王大人说的没错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如今在这风头浪尖，和亲王监国是最好的选择。若说要由圣上的心腹大臣们监国，没有圣上的命令，他们言不正名不顺，百官不服。但若是先帝的长子，如今圣上唯一的血脉和亲王，那他们就没有什么异议了。和亲王同样是威名在外，强过许许多多仗着祖上荫庇的宗亲子孙，他本身便具备可以监国的实力。有人率先站出： 王大人说的有理，下官也觉得如此人心惶惶之刻，由和亲王监国最是能安抚官民之心。 此话一出，陆陆续续又站出来了几个人赞同此举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